能让我再寂寞。 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，欢迎准时收听九点时段的节目。京 A 号段直接办理落户，不用摇号，不用任何手续。近日呢，有市民反映在多家社交平台上看到代办京 A 号段机动车牌照的信息，销售者呢声称能跳过摇号程序直接办理京 A 车牌。而一位汽车界人士透露呢，通过这种方式购买车牌风险很大，不少卖家其实是打着卖指标的旗号行骗，收了定金后卷款消失的套路十分多见。如果听友们发现买卖购车指标的现象，可以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投诉，而发现社交平台上有倒卖购车指标信息的，也可以向平台举报。来，我们继续听歌。 Ladies and funky gentlemen, this is the Coco Lee track.The Coco Lee. Check it out. What's that? What? What's that?